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向威原是准备叫助理帮他找房子，但公司并无租房补贴，而助理选定的地段远超周迷现阶段的经济能力，周迷需要同时供着北城和东城两套房，直到送满高考结束。也是巧，露露周露秋现住的地方离周迷上班的地方不远。周露秋自己做美妆博主，拍视频和物品收纳都要很大的空间，自己租了一个大两室，供得有几分吃力，想找个室友。自己昼夜颠倒的作息很劝退普通上班族，一直没寻到合适的。听说了周迷要找房子，周露秋第一个找过来。房子装修、地段、附近地铁线和房租基本都符合周迷的预期，就很快跟他定下来了。后续的事情就是订机票、打包行李。抽空周迷还去见了顾菲菲一面。顾菲菲还在恢复期，固定带每天得带3小时以上，她也是闲不住，已经撑着腰坐在画板前面做速写练习恢复手感了。梁行木给她打开了一条路，后头她就按部就班走下去，多少能成个小画家，只要不胡吃海喝随意挥霍，经济上用不着发愁。这么骨折一回，顾肥肥也算是脱层皮，瘦了整整一圈。他当时为了梁行木烫的一头棕色波浪大卷剪掉了，目前及耳长的公主切做了一缕灰白色挑染，耳骨上一排的耳钉也都带回去，变回了那个周迷熟悉的顾肥肥。顾肥肥得知周迷要离开北城，后知后觉地开口： 啊，怎么还叫我一语成谶了？ 当日他说，我要是知道你爱上这么个男人，我绑也把你绑离北城。如今用不着他绑，周迷自发地走了。周迷没法违心说自己离开北城，这里头没有谭燕西的因素。和他厮混一年，好像这繁华又荒凉的地方处处都能勾起他的回忆。往后推5年10年，他也一定会承认这是他此生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段日子。最后顾菲菲开口： 啊，那就祝你早日发大财。 机票订好，出发的前一天，周迷收拾自己明日随身携带的行李箱，其余不好带的已用纸箱打包，叫快递寄送到了周露秋那里。周迷特意选的宋满上学不在家的时间，要让宋满在跟前看着，不免会觉得有几分伤感。他要带的东西也算不上多，一身换洗衣服、洗漱用品、笔记本电脑等等。冬日寂静的午后，窗户紧闭，屋内暖和而干燥，但外头天色却是灰白，一眼即见的阴冷。天气预报说今晚又有寒流，明天极有可能下雪，他有些担心雪下的大了有可能导致航班延误。正一边往行李箱里叠放东西，一边胡思乱想，忽听见手机响了。周迷赶紧起身拿搁在床上的手机接起来： 我是闪送的，有您一个同城快递，您在家吗？我现在给您送过来。 在家，麻烦您送过来吧。 挂了电话，周迷倍感疑惑。没一会儿，有人来敲门。打开门，快递员递来一只文件袋，叫他签收。周迷看地址栏，收件人确实是自己。至于寄件地址，好似是某个写字楼。 寄件人是莫妮卡。 周迷一下愣住，签了字，关上门，他拿着文件袋回到卧室，坐在床沿上，撕开文件袋的密封条，里头是一份文件。 还有一把黄铜色的钥匙。他觉得这钥匙眼熟，但一时想不起哪里见过。不管，先去看文件。文件全是法语，抬头是二号字加粗的租赁合同，再往下看是房屋租赁合同，地址那一栏，先是公寓名、房号、街道名，紧跟其后的是75016 Baris。 周迷下意识去用手机搜索，果真75016是巴黎第16区的邮编，这地址，这503的房号指向的便是那一处南洋风格的小公寓，它和谭燕西巴黎之行落脚的地方。周迷心口一紧，指尖微颤，匆匆往后翻，一目十行地获取关键信息。30年，房租已一次性缴清，最后一页的落款处，承租人后面笔走龙蛇的签名谭燕西，日期为2天前。周迷坐在寂静的房间里，他把那枚黄铜钥匙紧紧攥入手掌，像是所有的生息、所有的力气、所有的冷静，一瞬间都居然离他远去，唯独一阵隐痛清晰可感。心中轰然，进入垒高的建筑一瞬坍塌，它片瓦不存。我是为你造了一座笼子，可是我也把钥匙交给你，你可以随时离开，但你能不能为了我留下来？谭燕西清早醒来便觉得有几分头重脚轻，前一阵行程脊骨翻蒸似的，催得他连喘口气的功夫也无。先是老爷子那头原定了出院时间，临了状况又恶化了，现今只能躺在特护病房里，要时即命，好一阵歹一阵的。再是那项目即将召开招标会，事关重大，他作为投标方之一的主要负责人，很多事情都得亲临坐镇。此外，新年前后婚丧嫁娶的事情也多了起来，因谭千北的身份在那儿，很多他不便出席的人情场合还都得谭燕西露面，过去寒暄两句，饭也不及吃，就得转场下一家。这些都是他惯常的工作，忙归忙，倒也应付得及。谁想到这种局面下再给他添一把火的人居然是魏成。谭燕西一通电话过去，气都不打一处来。 人工作干得好好的，你在里头掺和什么呀？嫌我这儿不够乱是吧？你这不能，怎么不去做猎头啊？ 你也不是人什么正经的家属，他想换什么工作还得经你批准。你勒不住你这小金丝雀，也别胡乱撒泼啊。 于是这事儿倒压过了那些人情关窍，成了他最难受不过又屡僵不清的千头万绪。他叫莫妮卡去打听打听法国置办房产送人得有什么流程，莫妮卡汇报给他。 门槛倒是没什么门槛，但手续流程多少有点繁琐，而且公寓单间只租不售，那产权是整栋楼的，要买就得都买下来，恐怕价格不低。 那就买整栋。 莫妮卡大为震撼，转头又去协商，然后再告诉他。 业主不肯卖，我恳求了几次他都一口回绝，他的房产都是经理人在打理，如果很着急就只能租了，经理人那儿有托管协议，租赁合同代签即可。 租吧。 于是便由莫妮卡两头飞，领了这租赁协议回来，他在连轴转的行程里签了这协议，再由莫妮卡送过去。兴许莫妮卡都瞧不过眼这纯属烧钱玩的行径，这太不是他一贯讲求投资回报比的做法了。房子买了是投资，放哪儿终究能保值，租赁却只租了个有限的居住权，到期了什么也捞不着。他便在他签订合同之前委婉提醒， 找个独户的别墅，买了可再照那公寓的样子做装修，只是会耽搁一点时间。谭燕西似没听见，眼也不眨地签了字。今日天色灰青，倒没刮风，只是干冷。谭燕西去阳台那儿，开了窗，点了支烟，正心神不宁地抽着，目光瞥见什么，脚步一顿，退了半步。他往地上一蹲，朝地板上看一眼，一时间哑然失笑。瞧瞧小姑娘的乌鸦嘴，这泡过水的木地板还真翘起来了两片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